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宣化品第31-2。儿时巨兽善现，便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云何觉知诸法实相？报告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观一切法无不皆空，是为觉知诸法实相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，观一切法无不皆空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于一切法观自相空，是为菩萨摩诃萨，观一切法无不皆空。善现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以观空相毗婆舍那观诸法空，都不见有诸法自性何与中住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及一切法，皆用无性而为自性。所谓色蕴乃至识蕴，皆用无性而为自性。广说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亦用无性而为自性。如是无性，非诸如来应正等觉，独觉菩萨及诸声闻相果所作，亦非愚作，但为有情与一切法不知不见，如实皆空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如自所觉，为诸有情宣说开示，令离执着，脱生死苦，得般涅盘，毕竟安乐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用无性而为自性，如是无性非诸如来应正等觉、独觉、菩萨、声闻等作，云何施舍诸法有益？为是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人及诸天种种差别，为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即由三乘分位差别，由如是业施设地狱，由如是业施设旁生，由如是业施设鬼界，由如是业施设人趣，由斩不周圣身牛惑巨卢州等种种差别，由如是业施设天趣，有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种种差别，由如是业施设欲流乃至独觉，由如是业施设菩萨及诸如来。世尊， 无性之法必无作用，如何可言由此业故生于地狱，如是乃至由此业故生于非想非非想处，由此业故得欲流果，广说乃至独觉菩提，由此业故入菩萨位行菩萨道，由此业故便能证得一切之智，说明如来应证等觉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佛告善贤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无性法中不可施设诸法有益，无业无果，亦无作用。但诸愚夫不了圣法，毗奈业故，不如实之，诸法皆以无性为性，愚痴颠倒，发起诸业，随业差别受种种身，以如是身品类差别，施设地狱、旁生、鬼界、人及诸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，未欲拔济如是愚夫，愚痴颠倒，受生死苦，施设圣法及品的业分位差别，依此分位施设欲流乃至独觉菩萨如来，然一切法无不皆以无性为性，无性法中实无异法，无业无果，亦无作用。无性之法恒无性故，佛此善现，如如所说，无性之法必无作用，如何可言由如是业得欲流果，乃至证得一切之智，说明如来应证等觉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善现，于云何？诸所修道是无性佛，诸欲流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诸菩萨道，一切智智是无性佛。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，诸所修道广说乃至一切智智皆是无性。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无性法会能得无性法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无性即道，是一切法皆非相应非不相应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愚夫一生与无相法虚妄分别，其有相想，执着诸运诸处诸界，与无常中妄生常想，与诸苦中妄生乐想，与无我中妄生我想，与不净中妄生净想，愚痴颠倒，与无性法执着有性。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殊胜方便善巧，拔济如是诸有情类。 令离颠倒，虚妄分别，方便安置无相法中，令勤修学，解脱生死，证得涅槃毕竟安乐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颇有少物，是真是实，非虚非妄，于夫一生于中执着造作诸业，由此因缘轮回诸趣，不能解脱生死苦。不若无少物，是真是实，非虚非妄，云何愚夫于中执着造作诸业轮回诸趣？佛告善现：愚夫一生所执着物，乃至无有如细毛端，是真是实，非虚非妄，执着彼故造作诸业，由此因缘轮回诸趣，不能解脱生死众苦，唯有颠倒虚妄执着。我今为汝广说譬喻，重显思义，令其意了。诸有智者，由譬喻故，于所说意便生正解。善现，于意云何？梦中见人受五欲乐，梦中颇有少份实事，可令彼人受欲乐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梦所见人尚非实有，况有实事可令彼人住在梦中受五欲乐？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颇有诸法，或是有漏，或是无漏，或是世间，或是出世间，或是有为，或是无为，非如梦中所见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定无有法，或是有漏，或是无漏，或是世间，或是出世间，或是有为，或是无为，非如梦中所见是者。报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梦中颇有真实诸趣，于中往来生死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报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梦中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得清净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梦所见法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即得清净？报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明镜等中所见诸相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苦乐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明镜等中所见诸相都无实事，但况于同，云何可依造作诸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？佛告善现：于意云何？明镜等中所现诸相，彼相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得清净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所以者何？彼所现相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 修道上悟。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山谷等中所发诸想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苦乐否？善贤对曰：佛曰：世尊，山谷等中所发诸想，都无实事，但况于同，云何可依造作诸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？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诸想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，得清净否？善贤对曰：佛曰：世尊，所以者何？山谷等想都无实事，非能实事，非所实事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阳焰等中现似水等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苦乐否？善贤对曰：佛曰：世尊，诸阳焰中所现水等都无实事，但况于同，云何可依造作诸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？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诸阳焰中水等颇有真实修道，依彼修道有离杂染，得清净否？善贤对曰：佛曰：世尊，所以者何？阳焰水等都无实事，非能实摄，非所施摄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佛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诸光影中所现色相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苦乐否？善贤对曰：佛曰：世尊，诸光影中所现色相都无实事，但况于同，云何可依造作诸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？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诸光影中色相颇有真实修道，依彼修道有离杂染，得清净否？善贤对曰：佛曰：世尊，所以者何？光影色相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，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幻师幻作相马君等种种形象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苦乐否？善贤对曰：佛曰：世尊，幻象马等都无实事，但况于同，云何可依造作诸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？报告善贤，于意云何？万事颇有真实修道，以彼修道有离杂染，得清净否？ 闪现对曰：“某也是非。”随者何？万象马等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。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报告善现。语意云何？诸能化者所作化身，为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苦乐否？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诸变化身都无实事，云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”报告善现。语意云何？化身颇有真实修道，一笔修道有离杂染，得清净否？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随者何？诸变化身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。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”报告善现。语意云何？寻香城中所现物类，未有实事可依造业，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苦乐否？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寻香城中所现物类都无实事，云何可依造作诸业？有所造业，或堕恶趣，或生人天，受诸苦乐。”报告善现。语意云何？寻香城中物类颇有真实修道，一笔修道有离杂染，得清净否？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随者何？彼成物类都无实事，非能施舍，非所施舍。修道尚无，况以修道有离杂染，即得清净。”报告善现。语意云何？颇有诸法，或是有漏，或是无漏，或是世间，或是出世间，或是有为，或是无为，非如相想、阳焰、光影、幻视、变化、寻香城中物类者否？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定无有法，或是有漏，或是无漏，或是世间，或是出世间，或是有为，或是无为，非如相等。”报告善现。语意云何？此中颇有实杂染者，清净者否？善现对曰：“否也，世尊。此中都无实杂染者，即清净者。”报告善现。如染净者，实无所有。由此因缘，杂染清净亦非实有。随者何？诸我、我所、诸有情类、虚妄分别，为有杂染即清净者。由此因缘，为有杂染即有清净。非见识者，为有杂染即清净者。如见识者，知无杂染即清净者。如是亦无杂染清净。以一切法自相空故，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“诸见识者，无染无净；不见识者，亦无染净。” 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用无性而为自性。世尊，诸实说者无染无净，不实说者亦无染净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用无性而为自性。世尊，无自性法无染无净，有自性法亦无染净，诸无自性由自性法亦无染净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用无性而为自性。世尊，若见实者，即实说者无染无净，不见实者，不实说者亦无染净。云何世尊有实说有清净法言？佛告善贤，我说一切法平等性为清净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何谓一切法平等性？佛告善现，诸法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性相常住，是名一切法平等性。此平等性名清净法，此依世俗说为清净，不依圣意。所以者何？圣意地中既无分别亦无细论，一切名字言语道断，不可说为若染若净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若一切法皆如梦境广说乃至如寻相成，虽现似有而无实事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亦指如是非实有法，发取无上正等决心，作是愿言：我当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我当圆满三十二相八十随好，我当发起无量光明遍照十方无边世界，我当发起一妙音声遍满十方无边世界，随诸有情心心所法圣解差别，为说种种微妙法门，令劝修学随应各得诸扰一事。佛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如所说法岂不皆如梦境乃至寻相成言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，然我有疑，若一切法如梦乃至如寻相成皆无实事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发成地言：我当圆满一切佛法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，非梦所见广说乃至寻相成中所现物类，能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况能圆满广说乃至三十二相八十随好？亦如是说，非梦所见广说乃至寻相成中所现物类，能成一切所愿事业，于一切法亦应如是，俱非实故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非实有法尚不能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三十二相八十随好，况能圆满？非实有法不能承办所愿事业，亦不能得一切之智，不此善现。 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即于无量无边佛法，非实有故，不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善现当知，如是诸法，一切皆是思维造作，诸有思维所造作法，皆不能得一切智智。复次善现，如是诸法与菩提道虽能引发，而于其果无资助能，由此诸法无生无起无实相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，虽起种种殊胜善法，为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而知一切皆如梦境，广说乃至如寻相成，实无所有。复次善现，如是诸法虽非实有，若不圆满，决定不能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亦不能得一切智智。为菩萨摩诃萨，若不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决定不能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亦不能得一切智智。复次善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随所修筑一切善法，皆如实之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。为若修行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能如实之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若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即求证得一切智智，亦能如实之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亦如实之，诸有情类心行差别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。不辞善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与一切法不取为有，不取为无，若由如是取故，证得一切智智，亦知彼法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不取为有，不取为无。所以者何？布施等六波罗蜜多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皆不可取。若有漏法，若无漏法，若世间法，若出世间法，若有为法，若无为法，亦不可取。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不可取矣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皆不可取，得无实事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，不可取法不能证得不可取法。然诸有情与如是法不知不见，是菩萨摩诃萨为扰以彼诸有情故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不辞善现，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，为欲扰疑诸有情故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为自身，非为于世，为欲扰疑诸有情故，求取无上正等菩提。不为自身，非为于世。不辞善现，是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见诸于夫，于非我中，而住我想。广说乃至，于非见者，住见者想。是菩萨摩诃萨见此事已，深生怜悯，方便教导，令离颠倒妄想执着，安置无相甘露界中。住此界中，不复现起我想，乃至始见者想。而时一切调动散乱细论分别不复现行，心多安住极静淡泊，无细论界。善现当知，是菩萨摩诃萨由此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自于诸法无所执着，亦能施教他与一切法无所执着。此依世俗，不依圣意。具受善现便白佛言：佛正无上正等觉时，所得佛法，为依世俗说明为德，为依圣意说明德也。报告善现：此依世俗，不依圣意。若依圣意，能得所得，俱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若为此人得如是法，便有所得。有所得者，便只有二。只有二者，不能得果，亦无限观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只有二，不能得果，亦无限观。知无二者，唯能得果，有限观也。报告善现：知有二者，不能得果，亦无限观。知无二者，亦复如是。有所执故，如执有二。若不执二，不执无二，则名得果，亦名现观。所以者何？若执有此，便能得果，亦有现观。即执有彼，不能得果，亦无现观。具是细论，非一切法平等性中有诸细论。若离细论，乃可名为法平等性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一切法皆用无性而为自性，此中何谓法平等性？报告善现：若遇事处都无有性，亦无无性，亦不可说为平等性，如是乃名法平等性。善现当知，法平等性既不可说，亦不可知，除平等性无法可得，离一切法无平等性。善现当知，法平等性一生圣者俱不能行，非彼净故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法平等性，其意非佛所行境也。报告善现：法平等性一切圣者皆不能行，亦不能证，为诸欲流乃至独觉，若诸菩萨若诸如来皆不能以法平等性为所行境。此中一切细论分别皆不行故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 如来于法皆得自在，云何可言法平等性亦非如来所行境界。报告善现，如来于法虽得自在，若平等性与佛有异，可言是佛所行境界，然平等性与佛无异，云何可说佛行比境？善现当知，若诸异生法平等性，那至如来法平等性，皆同一相，所谓无相，是一平等，无二无别故，不可说此是一生法平等性，广说乃至此是如来法平等性。于此一法平等性中，诸平等性即不可得，于中一生及诸圣者差别之相亦不可得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，若一切法平等性中诸差别相皆不可得，则诸异生及欲流等法即有情应无差别。佛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与一切法平等性中异生圣者法即有情皆无差别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若一切法平等性中一生圣者法即有情皆无差别，云何三宝出现世间，又佛法僧应无差别？佛告善现，于意云何？佛法僧宝与平等性各有异否？善现对曰，如我解佛所说异者，佛法僧宝与平等性皆无差别。所以者何？佛法僧宝与平等性，如是一切皆非相应非不相应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然诸如来与无相法方便善巧，建立种种法即有情名相差别，所谓此是一生即法，乃至此是如来即法。报告善现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诸佛于法方便善巧，建立种种法及有情名相差别。不辞善现，于意云何？若佛不证无上菩提，设证不为有情施设诸法名相种种差别，诸有情类未能自知，此是地狱，广说乃至此是非想非非想处，此是色受想行识蕴，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此是一切相妙愿智，此是一切智智，此是三宝，此是三乘，诸有情类与如是等差别名相能自知否？善现对曰，宝也世尊，若佛不为有情施设诸如是等差别名相，诸有情类不能自知。佛告善现，是故诸佛与无相法方便善巧，虽未有情施设种种差别名相，而于诸法平等性中都无所动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，如佛于法平等性中都无所动， 一生乃至菩萨与法平等性中，亦不动否？报告善行，如是如是，以一切法及诸有情，皆不出过平等性故。如平等性，当知真如广说乃至不思议界，亦复如是。诸法一生，及诸圣者，与真如等无差别故。据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诸一生及诸圣者，并一切法平等之性，无差别者，令一切法及诸有情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别，是则法性亦应个别，为色等蕴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别，广说乃至有为无为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别。世尊，如是法等性若个别，是得法性亦应个别，云何与诸异相法等可得安立法性一相？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分别法及诸有情有种种性？若不分别法及有情有种种性，则应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不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应不能从一菩萨地至一菩萨地。若定不能从一菩萨地至一菩萨地，则应不能去入菩萨正性离生。若定不能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则应不能超诸声闻独觉等地。若定不能超诸声闻独觉等地，则应不能圆满神通波罗蜜多。若定不能圆满神通波罗蜜多，则应不能与诸神通游戏自在。若定不能与诸神通游戏自在，则应不能圆满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。若定不能圆满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则应不能从一佛土至一佛土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。若定不能从一佛土至一佛土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，则应不能与诸佛所听受正法，种诸善根。若定不能与诸佛所听受正法，种诸善根，则应不能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若定不能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应不能得一切智智，转妙法轮，度诸有情。佛告善现：如汝所言，若诸一生及诸圣者，并一切法平等之性，无差别者，令一切法及诸有情相各异故，性亦应别，是则法性亦应个别，云何与诸异相法等可得安立法性一相？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分别法及诸有情有种种性等者？于意云何？色蕴法性是空性否？受想行识蕴法性是空性否？广说乃至有为法性是空性否？无为法性是空性否？善现对曰：如是如是，一切法性皆是空性。 报告善行，于意云何？于空性中，法等意象为可得否？为色蕴意象为可得否？受想行识蕴意象为可得否？广说乃至有违法意象为可得否？无违法意象为可得否？善现对曰：宝也世尊，于空性中一切意象皆不可得。报告善现，由此应知法平等性，非即一生，非离一生。广说乃至非即诸佛，非离诸佛。法平等性，非即色蕴，非离色蕴。非即受想行识蕴，非离受想行识蕴。广说乃至非即有为法，非离有为法。非即无为法，非离无为法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法平等性，为是有为，为是无为。报告善现，法平等性非是有为，非是无为。然离有为法，无为法不可得；离无为法，有为法亦不可得。善现当知，若有为界，若无为界，如是二种，皆非相应，非不相应。无色，无见，无对，一相，所谓无相。诸佛世尊依世俗说，不依圣意。所以者何？非圣意中有身形、语形、意形可得，非离身形、语形、意形圣意可得，即有为法，即无为法，平等法性说明圣意。非离一切有为无为，别有圣意。是故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动圣意而行菩萨摩诃萨行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能即证得一切智智，尽未来际利乐有情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若诸法等平等之性，皆本性空，此本性空与一切法皆非能作，亦非所作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动圣意，以四摄事摄于有情？报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一切法等平等之性，皆本性空，此本性空与有为法皆非能作，亦非所作。然诸菩萨能为有情以四摄事作大饶益，若诸有情自知诸法皆本性空，则佛菩萨不现神通作稀有事。为于诸法本性空中，虽无所动，而令有情远离种种虚妄分别，助诸法空脱生死苦。为令有情远离我想，广说乃至使见者想，亦令有情远离色想乃至识想，亦令有情远离眼处想乃至意处想，亦令有情远离色处想乃至法处想，亦令有情远离眼界想乃至意界想，亦令有情远离色界想乃至 法界想，亦令有情远离眼识界想，乃至意识界想；亦令有情远离眼处想，乃至意处想；亦令有情远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想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想；亦令有情远离地界想，乃至识界想；亦令有情远离因缘想，乃至增上缘想；亦令有情远离从缘所生诸法想；亦令有情远离无明想，乃至老死想；亦令有情远离有漏无漏法想；亦令有情远离世间出世间法想；亦令有情远离有为无为法想；亦令有情远离诸想已，住无为界，解脱一切生老病死。无为界者，即诸法空，依世俗说名无为界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以何空故说诸法空？佛告善现：以色乃至一切智智，皆性空故说诸法空。复此善现，于意云何？若所化身复化作事，此有实事而不空也？善现对曰：佛也世尊，诸所幻化都无实事，一切皆空。佛告善现：所化与空，如是二法，非合非散。此二俱以空，空，故空。不应分别是空是化，所以者何？非空性中有空有化二事可得，以一切法毕竟空故。复此善现：无色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非化者，诸事化者无不皆空。复此善现：依如是法，施设种种菩提切罗，所谓一生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如来，无非是化。诸事化者无不皆空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运处界等世间诸法及诸有情，可皆是化？思念住等出世间法及诸有情，其意识化？佛告善现：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等无非是化，然于其中有声闻化，有独觉化，有菩萨化，有如来化，有烦恼化，有事业化。由此因缘，我说一切皆如幻化，等无差别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所有断果为欲留果、依来不还阿罗汉果、独觉、如来、永断烦恼悉其相续，其意识化？佛告善现：如是诸法若与生灭二相相应，亦皆是化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何法非化？佛告善现：若法不与生灭相应，是法非化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法不与生灭相应？佛告善现：不虚诳法，即是涅槃，此法不与生灭相应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 如世尊说平等法性，一切皆空，无能动者，无二可得，无有少法非自性空，云何涅槃可说非话？报告善贤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无有少法非自性空。此自性空非声闻座，非独觉座，非菩萨座，非诸佛座，亦非余座，有佛无佛，自性常空，此即涅槃。是故我说，涅槃非化，非实有法名为涅槃，可说无生无灭非化。复此善贤，心学菩萨闻一切法皆毕竟空，乃至涅槃业皆如化，心变惊怖，不能修善。故我未说若法不与生灭相应，此法非化，非别实有不空涅槃。而使善现辩白佛言，云何方便教戒教授心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摩诃萨，令知诸法本性常空，闻毕竟空，不生不畏。佛告善现，其一切法先有后无，非本性空，然一切法先即非有，后亦非无，本性常空，无所不为，应作如是教戒教授心发无上正等觉心诸菩萨摩诃萨，令知诸法本性常空，闻毕竟空，欢喜信受。使波揭凡说是经已，无量菩萨摩诃萨众及诸声闻人非人等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卷第537。